堪纵，重重美妙，用出心窍，桃花开，开得心花也笑，笑春风。痴醉了，风暖着我情，痴痴醉 是否有永远的 成了

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寂寞，我会放下自己来陪你。

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 thank you.